时间3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时间20:25，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其实呢，在我们节目啊正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看电视的朋友，尤其是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啊，现在大家应该都在看一部剧，这个剧的名字叫做《芈月传》。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呢，这北京卫视视频我都能看得到，在2分30秒之后，《芈月传》又会在这个频道继续播出了。我们在和很多听众朋友看着这电视剧的同时啊，今天呢跟大家就来聊聊这个电视剧。其实呢，在半年以前我就关注到了。为什么关注这部剧呢？那是因为那个芈月的那个芈字啊，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诶，这到底是念什么啊，就开始在对这部剧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现在这部电视剧呢，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有段时间了。据说呢，在两大卫视都取得了很好的收视的成绩。不久之前，他们还举办了自己的庆功会，也是庆祝呢自己获得的这个好成绩。从影视创作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确非常的棒，演员呢很好，而且呢剧本呢在结构上也非常的严谨。但是呢，其中在科学的这一部分啊，随着剧的播出呢，有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说这件事儿啊，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编剧吴炫，欢迎吴炫，你好。 你好。 另外还有呢，本节目的老朋友了，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史军博士，最近这个剧你有看吗？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吧。 真的没有 啊。我能理解，因为在很多家庭的状况中，都是家里的女主人喜欢看这个剧。 对 啊，还是男 宫斗嘛。 对，男主人都忙着出去挣钱去了。 对啊，男主人不宫斗 是吧？男主人要工作。 对对。 吴老师您呢？对，您看这个剧了吗？ 最近比较忙吧，然后我也抽空看了一下。 嗯，看完之后您感觉怎么样？ 挺不错的。 不错不错在哪儿啊？您总得说几个理由吧。 我肯定是从编剧角度来看吧，我觉得它的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 哦，然后呢？ 然后人物关系也处理得不错，然后演员颜值也很高。 啊，对，是不是有这几个元素，基本上一部好的电视剧就差不多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啊。哎，来史军博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提一提，在这部剧当中，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些问题啊。 嗯。 你看前两天我看那个新闻，武汉呢有一名女子，这个女子呢找一个医院的医生，跟医生说，你看我这个有了孩子，但是我不想要。 嗯。 啊，《芈月传》那个剧里面呢，它有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呢，就是说 可以用一个叫做淡竹叶的东西啊，或者又说叫碎骨子，说这个东西呢有滑胎的作用，这是这个剧里说的，你能不能也通过这种中医的方法也来帮助一下我？ 首先我那个不熟悉中医的他们的做法啊，但是我们就事论事，就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哎，你看现在这个电视剧开演了，我们这儿放着音乐，来来来，咱就边说这事儿啊。 那个边说这事儿啊，我们就这个事情本身来说，至于说这个事情跟正宗的中医他们之间的理论有没有挂上关系，我也不深究了。 对，咱们今儿不了解中医，也不说中医， 就单说这个淡竹叶能不能这个引起女性或者怀孕产妇这样早产或者说流产，是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淡竹叶是个什么东西吧，是吧？啊，淡竹叶很多人一听这个淡竹叶嘛，那不就是把竹子叶子啊晒干了，泡点水， 或者 泡淡了变成淡竹叶，是吧？ 是不是这个竹子叶子年轻的时候， 味道还不重的时候，是吧？我们对我们的直观认识是这样，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种啊。淡竹叶它虽然长得跟竹子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叶子非常非常像，也是竹子叶的样子啊，但是它不是那种高大的那种竹子类的植物，它是单成一属的啊，我们叫淡竹叶属啊，它跟这个竹子所处的啊这个位置是不一样，虽然它们都是禾本科这一大家，但是就好像是水稻、麦子、高粱、玉米之间这样子一个巨大的差异一样啊，这个淡竹叶跟竹子也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认识了淡竹叶是什么东西以后，我们翻过头来再说啊，这个淡竹叶有没有这样功效？那显然是没有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说这里面可以引起啊这个子宫收缩，或者说引起这个胎盘的剥离，或者说可以。对，影响这种胎儿的存活，都没有，对，我们没有发现这里面，你说它有没有毒？它是有毒的，它肯定是有毒的啊，因为里面的一些这个我们叫三铁类的这种化合物啊，它确实有一定毒性，但是它不是针对于这项问题的毒，是这个问题。 对，啊，我们今儿呢跟大家来看着这个《芈月传》啊，现在正在直播，那你看我们还能听见这个声音啊。哎，也说说这部电视剧。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俊和著名编剧吴炫，我们来聊聊那关于《芈月传》。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在这部剧当中呢，曾经出现过一个淡竹叶。这个淡竹叶呢，还真的是被这个剧里面的一个粉丝，有看这个剧的粉丝认为说这个有效果，还去找医生说你能不能也通过这个方式来帮帮我。按照史俊博士的说法说这个不行， 不行， 入戏太深了。 这真不行。 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吴炫，这也说明这个。他这个戏还真的挺好的，还真的是走入很多人的心里啊， 对， 大家觉得 说明这个戏很火。 在这个里面呢能看到一些知识还能去用，但实际上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淡竹叶不行之外，有一些东西也不行，比如说在第二集16分36秒的时候，威后想用某种呢有毒的植物泡衣服，然后呢暗害芈月的生母相夫人。这里呢虽然说没有交代是什么植物，但是呢这个植物后来呢在这个镜头当中一扫啊，说这个植物呢这不是他说的叫什么是狗骨啊，而是说在这个剧中呢又叫大蝎子草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接下来我想还是跟史俊博士来聊聊这个事儿。 其实狗骨和大蝎子草这完全是两种东西啊，这个不搭界，完全是这个猫和狗的差别，是吧？差别太大了啊。说猫和狗差别，可能这差别都说小了，应该是狗和鸟的差别 啊，能差这么大？ 对对，差别非常大啊。这个它同样是植物，但是它完全是隶属于不同的这种不同科属啊。我们通常所说的狗骨。狗骨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长的样子非常有意思啊。 我先问你个问题，咱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具体狗骨或者大蝎子草的问题。 好， 到底存不存在说一种植物，然后我把它泡了水以后，我穿到身上，这个衣服就会让我的这个身上长疮啊，然后会有皮肤病啊，就这种情况存在吗？ 你是说有对皮肤有毒性的这样子的？ 就按照它的这个操作流程来走，我有一个植物，然后我用它泡泡水，然后再用它洗衣服，洗完以后我一穿之后就是浑身长脓疮。 会的，会的，有 什么东西？ 比如说漆树。 七数、 啊、七数是可以的啊，对大多数人，只有极少数人是对七数不过敏的， 过敏， 但是大多数人会对七分都过敏、 哦、 啊，如果你把这个七分啊涂到这个衣服上啊，它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比如说引起这种水泡啊、 嗯、 甚至是溃烂啊，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强致敏的这种物质， 嗯 啊，就是我们都会在山上啊，我们之前去野外实习的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一定要避免去触摸这个野漆树， 嗯 啊，因为这样 很危险， 过敏性非常高啊。 我有一次去海南的时候参观他们当地的植物园，那有一种植物叫见血封喉 啊， 那个导游还跟我说这个就了不得啊，那个 不要去摸它。 哎，见血封喉倒还不害怕了啊，与漆树这个漆分相比，因为见血封喉啊，顾名思义，如果它不进入你的血液的话，它是安全 你的喉， 对，它不会封喉是吧？它见血封喉、 嗯， 不见血就不封喉， 哦， 是吧？你 封王， 对。 来，您接着说。 对，对 嗯、 所以真的，如果你想那个做这么一件衣服的话啊、 嗯， 坑人的话啊，这个可以实现的啊。 漆树在生活中常见吗？ 其实挺常见的、 哦、 啊，我们。在中国古代啊，就是特别是汉代以前， 嗯 啊，流行的这种叫漆器是吧？ 嗯， 漆器我们都知道啊，非常非常最早那种。 还有漆画， 对，都是漆器啊， 对、嗯， 用的盘子呀、啊，用的盏呀、啊， 嗯 啊，这些都是用漆一层一层涂起来的、 哦、 啊，一层一层涂起来，所以有一个那样子一个漆器， 嗯 啊，后来为什么这种器皿消失了，是因为后来我们的制瓷技术发展起来了， 因为 对 瓷更耐用 啊，瓷更舒服，更耐用，更容易做， 嗯， 然后就把漆器给淹没到这个历史长河里面了， 取代了， 对， 漆器去了日本了 啊，对，但是在很早以前，真的漆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啊，就包括。我们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漆树产生这个生漆仍然是我们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原料。 嗯 啊，很多我们的这种油漆其实也跟它是有关系的啊。 啊， 现在仍然有很多割漆人。 你刚才讲到漆树的这个会让人致敏，跟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漆，这是一回事吗？ 生漆，我的意思是生漆啊、 嗯， 生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系统啊、 嗯、 它实际上是由这个水还有漆分还有漆煤啊、 嗯、 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啊，在我们割的时候它是正常的，就是说正常出来这些没有混在一起也不成膜， 嗯 啊，等你割出来以后然后涂在该涂的地方以后，这个就是混合物，就它正常平衡被打破了啊，这个就在漆煤的作用下，这些漆分才手拉手拉起来， 哦， 然后才变成了我们那种光亮的这种膜， 哦， 啊，这是一个成膜的工艺。但是注意，这个成膜以后，这个漆分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 嗯、 OK，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聚合物一样，它已经稳定了，不会对人产生危害。但是单个的漆分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特别容易引起过敏。 嗯，行，那的确在自然界当中是存在这种东西的、 嗯、对，而且很多， 如果把它用到这个剧里面的话，按照这个方式去用是合适的， 对， 但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狗骨啊或者大蝎子草，这个就不行，是不是？ 对，这个通常来说这个很难实现啊、 嗯、 啊，除非你去那个 OK， 那你我们先说大蝎子草吧，这个、 嗯， 最容易实现，因为我们北京周边山上都有这种东西， 嗯， 啊，或者类似于这种东西的蝎子草，啊，这些东西，它为什么能让人溃烂呢？是因为它那个叶子表面有很多非常硬的刺啊， 嗯、 这种刺就像好多微型的注射器一样，你去接触它的时候，它会把这个 皮肤刮破， 不是刮破，它真的像打针一样把这个皮肤对乙酸直接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然后就引起了这种水肿啊、起泡、溃烂这样的东西。但是问题就来了，嗯，这个过程是在它的这个活的这种状态下实现的，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把浸泡的东西又不能让人感受到，还要穿上身上穿好长时间？ 嗯， 这个是不合理的啊，这就不合理了。那除非你把那个叶片全都贴在那个衣服上面，那人又不傻是吧？你都贴在上面了，谁看不出来是那个东西啊？ 嗯， 是吧？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狗骨这东西，狗骨这东西其实它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就是对皮肤的这种刺激作用啊。前两天我还在那儿玩这个狗骨啊，因为这段时间的狗骨非常漂亮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正是它 结果的时间， 嗯， 啊，红色的果子一串一串的，非常漂亮啊、 嗯。 这跟那个什么， 哦，这两天是不是在大这个 大街上挺常见这种形象？ 哦、这个就是狗骨是吗？ 哎，也不是，它是一个近亲，这跟西方那个传统节日里面用那个红果配绿叶那个形象， 嗯， 它的关系非常直，非常近啊、 嗯， 是一个同属不同种的物种啊，而且样子也非常像， 嗯 啊，只不过狗骨是我们国家的那个。节日里面的欧洲冬青是欧洲的 哦、 啊，这是非常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嗯，就是那种东西，但是它真的没有这种接触毒性。 嗯，好，今儿呢，咱们就顺着这个剧里面出现的很多的一些植物来跟大家聊。 嗯、 刚才是植物学博士史军跟我们分享了两个植物方面的知识。 嗯、 我们今儿呢，听着这个《芈月传》，继续跟大家来边聊这部剧。做客本期节目的还有编剧吴炫，这个吴炫呢，今天在节目中比较沉默。那、嗯、刚才他在讲科学的事儿，您这儿再跟大家来讲讲这编剧的事儿，咱这个花叉着来啊。 啊，行， 来、那个， 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啊、对，当然了， 然后 轮到您了。 我刚才是我觉得那个史军博士讲的那些话题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也是一个观众嘛，然后我看了这个以后，我也有一些疑问。 嗯。 它里面频繁的用到了，比如说用什么植物啊，用花朵啊去浸泡衣服，然后有一些味道会吸引那个毒蜂去咬人去蛰人，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要频繁的去用这个呢，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宫斗戏里面就是必须要用到的情节，就是夺太子之位的时候必须得这样吗，就是可能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吸引大家的一个点，就通过这个平常看起来稀松无奇的东西、 嗯、 但是有一些人知识丰富啊，知识丰富以后就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秘方去陷害别人，大家一看哦哟，这个知识力量啊。 我觉得编剧的这个是编剧的一个能力吧，就是他会制造各种的矛盾和困难、 嗯、 然后在解决矛盾和困难的同时给观众埋下伏笔，设置悬念，然后观众就会勾着一步一步往下看，然后特别有兴趣。 对， 包括现在我做编剧的人我都很有兴趣看《芈月传》，所以说、 嗯、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做编剧的一个专业角度了。 对，但是在做编剧的过程中您有没有想过、 嗯、 比如说刚才史军博士在讲像这个狗骨或者打蝎子草的时候、 嗯、 我得真的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药性，或者也许我是听说有人说这个蝎子草可能会让人过敏，我就干脆把它写进去，可能对于一个编剧来说是不是不会去这样考证。 我觉得要做一个严谨的编剧还是应该去考证一下。 对， 但是如果是这是理论上的啊、 嗯、 但是如果是这个编剧比较的天马行空，甚至是他觉得我可以创造一个植物是有毒的， 嗯 啊，这个毒非常的强，然后能人一沾上去可能就会起水泡，然后呼吸困难，然后倒地，然后就是这种戏剧效果冲突我们是要的， 嗯， 所以说你也不能去抑制这个编剧的想象力， 嗯， 当然他把这个东西创造出来，我们可以争论嘛，有争议。大家有争议更说明这个剧关注的人多， 嗯， 我们就会更高兴、 嗯、就是从编剧的角度来讲更高兴。 对， 那从植物学博士的角度来讲高兴吗？ 就不高兴。 没有这个看起来也怎么说呢，很热闹是吧， 嗯 啊，我们能深究啊，其实不能深究的事儿很多，比如说我们看金庸先生的这种作品里面这东西多了是吧，十香软金散，你觉得这玩意儿 黑玉断石膏， 对，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这怎么能一把撒过去那人直接就都软了是吧？ 那不一样、 啊、 大家都知道金庸先生写的那是武侠小说、 嗯、 那叫成人的童话、 嗯、 但是这个《芈月传》它是跟这个历史有一定关系的，就是他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环境的人物大家都太熟悉了、 嗯、 你比如说金庸先生说的郭靖杨康历史上对不对正史记录是没有这个人的，所以你可以天马行空， 嗯， 但是这个秦王是有的对不对、 嗯、 这他说的这一系列里面包括讲到的好多人 对对 大家都是有的， 对， 所以你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更严谨是不是更好， 对， 嗯，这个严谨当然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刚才把那个衣服上的东西啊，真的换成一个野七树的这样子一个情节，其实更符合当时的那种情景，是吧？ 嗯、 当时那个时代正好是一个漆器盛行时代， 哦、 你随便找点生漆来，你让他玩这事儿啊，这是一个合理的设置，非常合理的情节了啊。 嗯、 但是怎么说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巨大量的这种文献考证的这种过程，或者说我们的编辑剧愿不愿意去啊，在这样子的一些其实不影响这个故事主线发展的角度上去投入力量。 嗯，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矛盾的一件事情啊，它不是我们认为的这种顺理成章的说 ，OK， 那你写一故事，你一定要把这个。这个所有的细节 都找到出处， 对，全都考证的特别严谨啊。 嗯、 那即便是我们前两天说的，作为一个科学影片或者说类科学影片的科幻影片，这个火星救援这个事儿来说、 嗯， 我们依然能在里面挑出很多的科学硬伤，是吧？ 对对 啊，对这个，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是，不要太苛求于某个影片把这些东西全都做的。 天衣无缝， 对对对，但是他至少你看得过去就行了。 有些地方不见得能看得过去。接下来再和这个吴编剧聊一聊啊，比如说在这个剧中有人就提出了说那个和氏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和氏璧，您有看到那个？ 做的很粗糙是吗？ 对，说那个和氏璧呢，就看起来有点像个砂轮儿。或者有人说那不是跟那个卷纸有点像吗？就大牌的卷纸。 嗯， 这道具师没有给够。 我觉得有可能，而且说那个和氏璧的颜色是白色的。 道具师有点消极怠工。 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这个事儿得郑晓龙导演回来下来跟他谈一谈。你下一次还想不想干了？ 这是这样的，有人就说你这个剧吧，这大几百万、上千万的钱都扔进去了，你说你最后这个重要的道具和氏璧，大家都知道这和氏璧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比如说那个汴河献璧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是。 有人说，哎呀，要是真的像这个剧里面说的一样，汴河要献了一块这样的璧，那腿被砍了也是情有可原的啊。当然这是玩笑话了。 嗯。 但实际上有一些人考证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和氏璧不是这种白色，就它可能会是其他。的颜色，而且不可能做成那样的一种形状。 嗯、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就像石军博士说的，咱们不用那么来去挑刺儿，或者不用来去让苛求他天衣无缝，一点错都没有，百分之百没有错。但是你说有一些部分是不是也得差不多一点？ 是是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说的不苛求啊，当然是指就是说啊，不影响大家的这个 观看效果。 一个是不影响观看效果，另一个不影响我们对某些事物的一个传统的印象。 嗯 啊，比如说刚才玉龙提到呢，说啊，还真有人去研究这个是不是能堕胎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这种引导或者倾向了。 对呀。 啊，对这个，如果说跟我们啊，大家一看作为一个游戏之类的东西，比如说那个说身上沾这个东西的一个这种，我们顶多把它视为一个恶搞，或者说一个小的这种。恶趣味的东西就过了，是吧？ 嗯、 但是如果真的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去真正的去考证这样的东西。 对，说到这个剧中有一些关于治病的那些情节和桥段，我们今儿呢再又梳理了一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嗯， 来，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啊，黄歇错把梨认为黄连，芈月告诉他，这叫梨，又叫野灰菜，可以做汤，又可以烹菜。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但是味道却是极其鲜美的。来，我们说一说梨，梨这个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 首先，梨这个东西啊，我们真的不陌生，特别是我们北京听众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夏天的时候 我怎么就没印象呢？ 我们夏天的时候那个满大街都长这东西啊，只要随便找一些稍微阴湿点的地方，或者说。有段时间没除草的地方，这个东西长得非常多。 哦，它真的味道是很鲜美吗？ 一点都不鲜美。 这野灰菜，芈月同志说到的野灰菜跟这个梨是一回事。 是梨，它的一个俗名，我们叫灰灰菜。 嗯 啊，或者叫野灰菜也行啊。为什么叫野灰菜或者灰灰菜呢？是因为它那个叶片的背面有好多的这种颗粒物。附属物啊，你摸的时候好像是摸下来一层灰这样的东西啊，这叫灰灰菜啊，或者我们叫梨。但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 这个涩味非常强，因为里面草酸含量非常高。你可以想象菠菜已经够涩了是吧？ 对 啊，这个比菠菜要涩得多啊。这个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怎么谈得上所谓的鲜美是吧？ 嗯 啊，当然你考虑到那个时代 也没什么很好吃的， 菜就比较少， 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也觉得那个很鲜美。 对，也可能 这个和黄连长得像吗？ 黄连其实应该不是很像了。啊， 好吧，那这一趴让他过去， 这个，不是很像 我们来说一点大家呢，能够生活中接触比较近的东西啊。 嗯， 剧情是这样的，芈月被关在了月华台，芈因因为记恨芈月，于是呢暗中在食物里面下毒。 嗯， 幸亏呢魏美人帮助芈月呢挖了有效解毒的土茯苓，减轻了芈月中毒的症状。土茯苓和土茯苓有什么关系？一说茯苓，我们大家都知道北京的著名的小吃之一。你看，有朋友来北京，我都会送他点茯苓饼、京八件，是吗？ 对， 这个茯苓和我们讲的土茯苓有关系 啊？那就差得更远了， 就是小狗和小鸟的区别是吗？ 这都不是小狗和小鸟的区别了，这小狗要比什么呢？要至少要比到鱼或者比到贝壳。 哇 啊，这样才能对，才能比到它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土茯苓和茯苓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我们北京通常吃的茯苓啊，这种是什么呢？是一种真菌，或者说我们叫它多孔菌啊，一大块啊，这个东西干燥以后啊，磨成面啊，做到茯苓饼里面啊，茯苓夹饼啊， 哦，它是真菌。 这个 跟蘑菇 是 一类的， 蘑菇，你可以广义来讲，它是一种蘑菇啊。但是这个土茯苓就不是蘑菇了，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我们叫光叶拔洽的植物的根。这个你看，这个从一个蘑菇就变成一植物根了。只是它们长得好像都是那种块儿，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土茯苓有点像土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有点像长抽了的土豆。对，这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它有没有所谓解毒的功效呢？ 就解毒这个事儿就很悬了是吧？毒有那么多毒呢，你凭什么说这玩意儿就能解毒呢是吧？ 它也许能解十香软筋散。 好，推荐给金庸先生啊，他下以后再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写土茯苓可以解百毒是吧？ 对 啊， 他那些名字，你看金庸先生那个小说里面的很多名字就取得都非常的有意思嘛。你看我刚才讲到黑玉断续膏啊，一听就感觉特别武侠，还有呢含笑半步癫， 对 也不开玩笑了。我们再接着顺着这部剧往下走啊，现在这部剧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他也在直播。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这个叫米叔。在嫁往秦国的路上呢，一直是病殃殃的。后来发现呢，他的药方当中麻黄的用量被人为的加大。医生就说你这味药呢，本来是为了解除呢公主的寒症，但是使用过量会引起失眠、心疼和心悸。麻黄，哎呦，麻黄这个东西好像还是挺厉害的，是不是？ 麻黄这个东西其实是怎么说呢？我们所说的麻黄很多种啊，有木麻黄啊，有草麻黄啊， 对， 各种麻黄啊， 还有现在一提什么麻黄碱、伪麻黄碱，那都太可怕了。 这些麻黄里面啊，最重要的这种生物碱啊，或者说我们就是植物学上叫麻黄这种东西，它里面确实含有麻黄碱。麻黄碱这些东西出现在什么地方？其实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很多感冒镇痛解热药的那种说明书里面都有这些东西，这是一主要成分。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去一个是就是让你出汗，降低体温， 解表 啊，降低体温啊，这个是真实的啊。我说降低体温，这个是就是它这个麻黄碱的主要的作用啊。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它是可以抑制这个我们的呼吸平滑肌的这种痉挛或者说收缩。用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止咳。有这样的作用是吧？或者说抑制这种痰液的大量的分泌，所以你吃了这个感冒药以后，很快就会觉得啊鼻子通气了， 不塞了， 对，因为你的这个分泌物就很快被抑制了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当然你说这个公主大量的吃麻黄碱，肯定会有反应的，这个倒有点意思啊，但是他这种解释，我们现在这种至少现代医学不认可这种解释啊。但是这个东西摄入过量一定会 有副作用吧？ 对，有副作用啊，会昏昏欲睡啊。 感冒药吃多了也会有副作用， 肯定的， 对啊， 肯定的。 您看，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芈月传》，现在正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挑出来《芈月传》里面这么多不够严谨或者不科学的部分，其实对于各位编剧的辛劳工作啊，我们还是表示尊敬的。 对， 只不过。我为什么今儿要和史军博士以及和吴炫编剧来聊这个事情呢？ 嗯， 你看咱们国家现在影视行业越来越发达，尤其是电影，在不久之前已经都突破400亿了，人家一年卖片能卖400亿呢。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也会有更多的人走进影院去看电影， 嗯， 包括晚上准时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嗯， 其实我希望说，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这个剧的时候，能够让各位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严谨一点，哪怕说您在科学这一方面以前呢30%的准确率，将来提到50%、70%，毕竟这部剧在播出的时候，你对于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你看，例如我们一开始提到，有这个怀孕的女性朋友，她真的希望说能够找医生，通过这个剧里面说到的叫这个淡竹液来帮她解除这个烦恼，但这个事儿你在科学上讲是不可行的。实际上，这种误导的情况是会存在的。所以今儿跟大家来说说这事儿，来跟吴炫编辑再来聊一聊，就是您在编剧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我刚提出来的这个会对您是一苛求吗？ 我觉得我挺欢迎这样的苛求，因为我觉得其实历史剧是我们这个行业比较难触碰的一个题材。 为什么？ 因为历史剧啊，你弄好了就是一个尊重历史，然后创造的一个就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历史的画卷。 嗯， 你做的不好，你就可能搞成了恶搞。 嗯， 甚至是 穿越。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穿越。所以说我作为编剧来说，我更欢迎你们大家吐槽我的作品。我觉得那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嘛。 对， 说明你们认可呀。你不认可，你看都不会看，然后你何来吐槽？ 嗯， 不过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倒觉得是挺好、挺正能量的一件事情。 嗯， 有胸怀更有情怀，这个还是挺好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剧依然在直播，我估计呢，很多朋友呢，大家依然也是看着，不知道今儿多少人也听我们这期节目啊。 嗯。 我们跟大家讲了讲其中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希望未来咱们在这个影视剧创作行业会有更多呢值得推敲、更严谨的好作品来到各位的身边。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继续呢听着正在直播的《芈月传》啊52集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感谢编剧吴炫，也感谢植物学博士史军做客这一期的节目，同样也送上一首《忘忧草》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 不是往日委屈太深，觉得实在憋屈，也不会将死作出路，不管什么委屈。 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少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十六团第二营首先接敌。5月30日凌晨4时，加拿大步兵第25旅的3个连在坦克掩护下，分成40辆汽车赶到，立即分兵两路向角翼峰发起进攻，遭到二营的营头痛击。5点钟左右，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在1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向我军右翼阵地发起进攻，差点打到87团团部。87团紧急出动预备队，才将敌人击退。